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三嘅无所不谈。嗱，我身边呢个咧，哎，我不如叫叫个网名啦 ，lam lam 啦， 简单啲啦。 系啦，我啊中意揾啲素人做节目嘅。 咩叫素人？可唔可以解释下？ 素人即系冇乜人识你嘅 咧。中文唔系咁好啊，唔好意思。 夜骑系第一个，佢系第二个。咁咧，阿 lam lam 咧 ，lam lam 好听咩？ 系啊，我识唔系我姓林啊，哦、简单啲啫。 林林 系啦，林林咧，迟啲就会喺我哋呢、這个喺我哋巴拉台啲节目出现噶啦。佢系一个咧，系咩啊？你系至少加拿大 街嘅， 不如自我介紹下先啦。 你自我介紹下 先啦。你不如講翻正常啲嘢會比較。 我諗要俾啲觀眾識下你識㗎。 要識㗎。 我係一個加拿大長大，但係唔離地嘅。你都唔算 Canadian 人嘅，我哋香港。 我係 Canadian 人嚟嘅。 你係攞？ 係攞加拿大籍嘅。 哦，你係 Canadian 人嚟嘅，我就係中意飲。 半個啦，半個加拿大籍啦，好唔好？半個香港人啦，我香港，我本身係香港出世嘅。 呢個 Canadian 喎，因為我中意飲嗰支酒，我先識 到。Ice wine。 唔係啊，其實呢啲 N 級嗰只威士忌咧， 我要飲啤酒添。 唔係，咁咧今集我哋就嚇勾起大家啲兒時回憶，因為你兩個有冇打過保齡球？ 有， 大 牌噶啦。唔係我舊年住嗰度。我都个会所都有一个保龄球噶，我成日都打 两条拎嗰啲， 唔系唔止五条拎， 有好啲。 我个会所好啲，四条拎，但系就成日坏嘅。我真有一次真系火滚打到，我话你不如俾我帮你整啦。你开咗个机房个门， 开个机房个门，你 我识整噶嘛？嗰时 你识人手啊？ 系啊，唔系人手嗰只，佢嘅通常得几个位摄住咗嗰啲樽出唔到嚟嘅啫嘛。同埋个波碌唔到出嚟嘅啫嘛，佢成日我打完喺度等个波等咁耐，咁我唔会打 house ball 噶嘛，我打自己嗰个噶嘛，咁耐未出到嚟，又识嘅，佢又要 call 个人咧，就喺楼上落地牢走嚟开攞俾我。 O K， 咁不如你删你唔好删个机房， 你嗰度维修保养咩啫？ 差啫， 唉，真系 我都未试过打保龄打到坏拎，真系。 但佢根本 摄住个波嘅啫， 但系佢哋唔舍得。佢嗰个碌啊，佢整得唔好啊， 唔系你有交呢个管理费啊嘛？ 有，即唔系佢另外仲要入会所噶嘛？ 唔使噶， 要噶，我哋嗰个要噶。 管理费系包埋做一张会所卡俾你， 唔包啊，我哋分开嘅，因为我哋嗰个管理费好平嘅啫。 其实香港咪呢啲唔好咯，外国嘅如果你住 apartment 嘅下边有嘅话就唔使钱嘅，任你碌，任你游水，任你玩桑拿，但香港咧就全部都要俾钱。 佢个管理费贵啫嘛， 都唔系，差唔多 嘅啫。咁我依家我唔包会籍，我唔包个会籍，我交紧个二三嘅管理费。如果你包埋，佢会收你几蚊啫嘛。 哦，即系你 OK 明白？ 系咪先？ 个二三又唔系， 哎呀，好平，我都话我哋好平， 真系好平啊！ 系啊，我交紧五千几蚊管理费啫嘛。有会所有村巴乜都提，所以我哋先又嚟一提先，就讲翻保龄。 哦，咁啊唔系离题，我哋冇离题。咁而家香港好多啲住宅啲会所都有保龄球场噶啦。 系，但系初初我谂住，咦，有四条拎喺度，咁啊成日打咧，顶。 打过一次嘅，请问？ 第一次。 哦，系。 即系火都嚟埋啦，已经打到我。 咁快？ 佢仲要咧系一条球道呢，依家系计公仔啊，以前系听我打嗰阵时系计，我不嬲都讲六啊尺嘅。佢有一段系板嚟嘅，一段系纤维嘅。板同纤维系两样嘢嚟噶。板 壳， 如果板呢，板槽呢，打保龄，你识打保龄就知啦。板系行慢啲噶嘛，个波。 系啊。 纤维快啲噶嘛。 唔系乜有纤维嘅咩？应该咁啊。 而家嗰啲系纤维， 我未听过纤维。 唔系而家嗰啲全部都系纤维，你睇到佢系一块板咁样，格格嘅一条条板，其实唔系板嚟噶。 即系唔系木条？ 唔系木嚟噶，系纤维嚟噶。 我未打过呢啲啊，我未打过。 吓，你未打过板啊？ 我唔系， 我未打过木条，未打过纤维。 纤维， 依家咪纤维，全世界都纤维板，纤维嚟噶咯。 唔系， 冇板噶啦，冇板噶啦。而家你睇到佢系一格格，唔系板嚟噶，纤维嚟噶。冇板㗎喇，板好大镬㗎，到时到后要搵部机嚟刨㗎。 系啊， 而家冇㗎喇，冇人用板槽㗎喇，维修太贵啊。 OK， 咁要睇下，咪我一日同你去下南华会度睇下，系咪真系仲系？ 南华会转晒啦，即系以前有一扎系板嘅，而家转晒啦。 系啊，都系纤维， 都系纤维㗎喇，会太贵啊，嗰个维修，得两个牌子嘅啫嘛，保龄球道，一系 AMF， 一系就 Brunswick。 系啊， 得兩個牌子嘅啫嘛。 我聽都講曬話係變咗做 係啦 纖維。 但係係啦，但係講翻少少歷史先。 好。 嗱，而家大家去嗰個旺角火車站，今日旺角東啊，旺定旺角西啊，嗰、那個火車站叫。 火车站就是旺角火车站， 佢又分唔知咩东西嘅，佢而家好鬼撩楞。咁嗱，你喺亚街老街，嗱呢边就系洗衣街啦。 系啊， 咁你转左，你揸车转右去就洗衣街啦。转另外嗰边咪上火车站嘅，而家有个停车场喺度噶嘛。 烂地 吓，咪而家系个停车场。你记唔记得以前系间酒吧？ 唔记得。 叫康达巴嗰间，嗰度咧以前有条保龄球道喺度俾你玩嘅。 一条、 啊、一条拎嘅啫，咁咧就唔系机械嘅，你依家唔系噶嘛，一碌完咧，佢就会砌樽噶嘛，依家唔系嗰阵时就揾人手砌樽。 唔系，其实我哋碌拎嘅时代咧，其实都系已经系机械噶啦，好多时。 唔系佢有机械，但系佢嗰度咧就好奇怪嘅，揾人手砌嘅。系啦，佢系揾人手制嘅。嗰、那个有个阿伯咧，你打完咧，佢就会喺度执执执执执执翻， 系啊， 执翻啲樽嚟俾你。 即系如果你讲开人手制咧 ，menu 咧，即系讲翻就系香港会康康级咧。 系。 咁你地下嗰层咧就系有又系有保龄球道嘅三条嘅啫。 系。 喺即系嗰即系喺八十年代，我有机会入过一次啦，咁样。咁啊，见到咧，其实。执樽嗰啲人咧就系好市正嘅，着晒唐装、白衫、白裤、黑色鞋， 或者啲英国佬玩过嚟。 系啊，啲 佢特登要即系摆明系你唐人要服侍我哋 嘅。都唔系嘅，咁、你当其时如果喺香港会入得去香港会做嘢，亦都系一种 即系 一种身份嚟嘅。咁起码喂大佬托得两句英文先啦，啱啱先？八十年代啊。即系起码都有翻上下保障，生活保障先啦。系、入得去呢啲咁嘅地方做嘢，唔系咁易入噶嘛。好老实讲啊，吓咁啊，嗰、那个年代又系即系人手执樽咯。嗰、那个年代， 我俾幅0101嗰张图啊。嗱，呢啲就人手执樽噶啦。你见到咧嗰个隔篱，佢有个人企喺后面嘅，要靠啲人咧放翻啲樽落去嘅。啊！但系呢个系先进版、哦，我睇嗰啲咧冇上面嗰个架嘅、哦，你打几多个就摆翻落去嘅啫，跟住个玻璃喺隔篱咁放翻俾你。好，翻嚟啊！但我就唔喺嗰度学嘅，我学打保龄咧就喺四海保龄球场，即系而家变咗间酒店噶啦。而家睇下变咗咩酒店先？而家系 保龄球场喺边啊？ 吓，咪喺窝打路度咯。 窝打路。 而家系叫咩景酒店啊？嗰间？沙士嗰个嘢就系入嗰间私人酒店度中咗沙士嗰个啊，嗰间酒店啊， 嗰度窝打老道咩？唔系， 系窝打老道嚟噶嗰个维吓 维景，九龙维景 系啊，维景酒店啊，系啊，而嗰间四海保龄球场嗰阵时好正嘅，嗰间保龄球场咧就有两层嘅，下边啊俾啲煲乸比赛嘅，上边嗰层就俾你嗰啲普通人玩嘅。 未听过两层保龄球场， 两层啊，嗰系啊，咁咧佢。上高咧，睇人打保龄好正啊！全部落地玻璃，你由佢开始行出去，点样碌个波出嚟，睇到清清楚楚嘅。 嗱，嗰阵时九龙湾都有嘅， 系嘛？ 湾叫咩？德福 德福 德福， 唔系好多个保龄球场都冇晒啦。 而家冇晒啦。而家你啱啱都出香港有边个保龄球场？除咗南华会之外，去南华会碌拎咁啫。 我真系好难，冇乜保龄球场喎。 系咯。 喺琴日 search 嗰一轮咧，就系应该有黄埔有嘅，屯门都有嘅， 系屯门有，荃湾有， 但系就其他啲我未去过嘅。 嗱，我话消失咗呢个几鬼多，你睇下何文田啦、美孚都有噶嘛，仁爱而家仲喺度。何文田嗰、那个啲头文田仲喺度咩？冇咗噶咯， 全部 系 冇。 即系爱民村嗰个啦，屯门仁爱堂嗰 度， 仁爱堂冇啦，九龙湾嗰个又冇咗啦，美孚嗰个冇咗，美孚我成日打交添嗰阵时喺度。 而家系要超市啦， 淘大又冇咗啦，澳海城嗰个又冇咗啦，沙田第一城又冇咗啦。 其实我想问，而家 EMAX 仲有冇噶？喺机场旧机场 冇咗啦， 我都冇埋。 嗰个客运大楼啊嘛，冇咗啦。北角中心啊，和富啊，太古城哇、啊，铜锣湾新都戏院隔篱都有嘅。以前新都戏院隔篱都有个保龄球场嘅。 哇，我未去过。 系啊， 我都 智富有一个啦， 系嘛？星光行话 啊，致富我去过啦，因为我住嗰头，致富我去过啦。 星光行就嗰、那个就正， 我冇去过。 哇，原来以前铜锣湾新都戏院都系保龄球场嚟， 隔篱啊 ？O K， 系啊，隔篱啊，系啊。 我住嗰头我都唔知啊。 喂，咁你哋嗰阵时学打保龄球咧，你有冇即系求其人拎住个波人行你就行？ 我有学姿势嘅，跟人嚟学姿势。 佢点样教你噶？ 唔系跟一二三四得四步嘅啫嘛， 四步半， 即系嗰四步咯。唔系人哋，即系有个朋友仔教咁咪教，跟住去碌咯。 嗯， 系啊，就系咁嘅咋。 你咧，你咧， 我未学行先学走嘅，碌个拎出落西嘅。我唔系学步先嘅，我学落西先嘅。 其实个波就唔使落西嘅， 要 正唔系啊？正常个波咧就唔使落西嘅，你系偷个。偷佢有个波胆嘅，你偷晒最多只可以偷两磅。个波咧，你而家系打哭嘅，而家就放个波佢会自己行嘅。 唔系你落西咧，你系好玩好多嘅。譬如你得翻一个樽喺度啦，打第二。 唔系落西，你用你点样落噶？ 你出嗰阵时只手系咁样转咯， 咁又手咁又错咯。嗰只系飞碟，其实打唔使用手腕力嘅打波灵，其实用呢只手指嘅。用呢只手指咁样勾个波噶， 系咩？ 系啊，我哋学保龄嗰阵时唔系咁嘅，我哋学保龄嗰阵时唔会俾啲片你睇到嘅，跟住咧就放一条毛巾喺嗰个浮拉出边， 系 铺喺度，然后夹住支原子笔，有啲人系夹格拉，有啲夹呢度，揸住个波，你行开第一步，行咗第一步，然后拎嗰个波，而嗰支原子嗰支铅笔先跌落地嘅，嗰个姿势先正确嘅，然后咧个波。去到第四步半，唔系去，其实我就好早啊。第二步我跟住手指公已经甩咗啦。啲人咧成日打波咧个包布抛咗咧就冇甩咗手指公。个手指公其实系要嚟第一下扣住嘅啫。一揈高佢落嚟，其实个波向上落口嗰下咧个手指公要甩噶啦。其实手指公冇乜用嘅。你依家啲人直情你睇到啲有啲人打波咧唔用手指公噶嘛。咁样戳出去打两个手指嘅啫嘛，唔用呢个手指公噶嘛。就要甩㗎喇。跟住呢就佢咪有睇下先嗰幅图係咩先。012A 呀。012A 唔該。佢咪有几条有几个箭嘴嘅。你要个波次次都出到好直喺个箭嘴嗰度。就要个波要过咗塊板喎，要听到嘣嗰声喎，唔好冇声喎。咁咪练好晒啲姿势呢，你条打得直咧，然后先放啲片落嚟嘅。因为如果你太过早学，放咗啲片落嚟，你为咗打啲片咧，你成日错噶啲姿势。 OK， 系啊，同埋唔好，翻嚟啊，唔好以为人哋咧摆只手出嚟咧懒型咁，其实系要平衡翻嘅。其实打保龄系唔使用力嘅，系用个好似打你打 golf 知啦。做个中摆， 我未打过一次 golf。 其实打 golf 同保龄系一差唔多原理，不过就打 golf 系全身连腰都喐埋噶嘛，做嗰个中摆原理嘅啫。 我未到嗰个年纪打 golf， 好后生都打 golf 噶而家。 我打过一次 driving range， 系咁打嘅啫，我觉得唔好玩。 系靠个人咧，系顺手咁放佢落去嘅，其实唔使用力嘅。 系， 因为我而家嘅年龄仲系举紧铁嘅年龄，所以唔关事。 你即系话你打，你即系话你打波法不举嗰阵时，即系打，即系唔不举铁嗰阵时打。 不举铁嘅， 你冇你以为咧打波好难打噶，净系开波嗰下， 我知好难打噶。 系啊， 我知喎、 啊。净系开波啊！ 打到波嗰下你都好难噶喎。 系啊，净系开波嗰下。 但系我而家仲系唔系嗰个年纪嘛？ 即唔系嘅，你唔后生打，你年纪大咗。 好多人叫我去玩噶，啲朋友啊，啲同事啊，喂，去玩啊咁样试下，我唉唔好搞我。 行完十八个洞啊，都命都冇啊，大佬。 个你就咁行完十八洞一个钟头啫，慢慢跟住佢哋行。 你又要打噶嘛？ 闷啊嘛，觉得冇兴趣咁啊，大佬。 咁系 啱唔啱啊？ 嗯，我哋 冇一个地方挥杆咁啊，咩小鸟大老鹰咁嗰啲大佬计嚟计去。 小鸟负咩？负一杆 ，Eagle 负两杆。 系。这个是负两 杆， 不 是 负两杆，啱冇错。 标准杆到四杆你负好难打噶，唔系有啲洞近有啲远嚟，有啲好多压噶嘛，系嘛？ 就最紧要逢系圆形嘅嘢我都识打嘅。不过而家受咗伤，佢老板咧乜都玩唔到，真系惨，啲咩惩罚我真系。 有嘅， 系啊， 有嘅。中国嗰啲咩嗰啲叫咩？手掌一日收到六下嗰只咯，唔好用脚玩咯。 唔系，其实学保打保龄咧。以前打保龄，点解我会中意打保龄咧？就保龄食得烟啊嘛， 唔系以前桌球室、保龄球室乜都食得烟噶啦。 系啊，所以保龄球好似都唔俾佢奥运啊嗰啲唔俾佢做项目咯，因为佢觉得你系游戏嘛，你啲友真系怼啤。食烟噶嘛？你保龄球场啲人成日怼啤嘅。 怼啤我就唔知道。 怼啤食烟噶嘛？但系而家全部禁晒啦，以前系可以噶嘛？ 而家 snooker 都系禁烟噶啦，仲边样样禁烟啦？ 所有都话禁烟。 唔系咯，禁烟都话禁烟，其实落到去一样 系。如果 private room 咪 OK 咯？ 买大场都有嘅，不过即系。 睇咩地方啦？ 冇， 好耐冇去。 冇攞证牌咁咯。 嗯。 系啊，因为我住筲箕湾附近都有间桌球室噶嘛。系啊，我都话啦，即系。个仔我俾人带嘅，唔系俾人带坏嘅，不如我带坏佢先。 系 系啊， 其实你想啲细路仔唔食烟好易嘅啫，喺佢三四岁嗰阵时俾口烟佢食，卡到个只嘢咁咧，佢以后见到烟仔都怕。我以前系咁样教啲细路仔嘅，你中意食烟嘛？见到我食得型啦，整啖啦。 而家得翻一万一个地方，一系喺厕所食，一系自己走上天台食。 唉，真系惨过吸， 喺真系惨过乜？ 惨过吸毒 系啊！一啲仔女一闻到咧， 即系人哋吸毒咧，你见到哎呀，导游又惊过嚟食烟啦，哇，神憎鬼厌咁 啊！喺街嗰啲啊，见到你， 我哋一年立几千银税嘅大佬， 系咯，交正税嘅，攞牌嘅， 哎，哇，又好花运，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